需要几条路由表才能连接三个办公室网路。我是王礼琦。我们借由一个连接三个办公室三个网段的简单拓扑，来说明连接办公室网路维护正确的路由表内容的时候，到底应该使用静态路由，还是多多运用动态路由协定。网路拓扑中三部路由器分别代表一个独立办公室，背后各只有一个区域网路 LAN 的网段。图中每一个区域网路，我只列出一部电脑来代表网段内的使用者或者是伺服器。为了聚焦在路由表本身， IP 地址已经全部配发完成，电脑上面只有基本网路连接功能。我们的目标是完全接通三个办公室中不同的区域网路，区域网路内的任何电脑和电脑之间都必须完全连通。我们先回顾路由表的基本知识。路由器在转送每一个封包的时候，一律查询路由表。封包的目的地地址，如果在路由表中存在定义，那就按照路由表的定义转送。反过来看，封包的目的地地址，如果在路由表中找不到定义，这个封包就会被直接丢弃。回到三个办公室的情况，任何从电脑出发的封包要到达其他办公室的电脑的话，看完网路拓扑，我们马上知道都必须穿越两次不同的路由器。因此第一站的路由器里面的路由表必须包含两个远端办公室网段的资讯，封包才有机会被往下一步路由器转送。事实上，拓扑中的三部路由器上面的路由表都必须包含对面远端两个办公室的网段资讯，否则完全的接通肯定无法实现。接下来我们观察路由器上面路由表的初始内容。初始的路由表的内容有一些资讯是自动产生的，例如直接相连的网段。除此之外，全部都必须透过我们的设定来将缺少的路由表加进来。这样的初始内容肯定是不够的，因此网路连通性还不存在，所以我们开始加入缺少的路由表内容。要加入路由表，我们有两个选择。第一，静态路由，或者是第二，动态路由协定。我们两者都试试看，先别急着下结论，最后我们再来比较哪一个工具比较好。加入路由表方法一，使用静态路由。依照刚才分析的结果，我们需要在三部路由器上面分别透过静态路由工具来加入各两笔的静态路由资讯。完成之后，完全接通这个目标我们达到了，我们可以透过任意两部电脑和电脑之间的拼工具来验收这个目标。以上的例子分析过程应该不难理解，只不过如果只能使用静态路由真的很不方便。首先输入的时候，静态路由命令很长，而且隔壁路由器的地址资讯需要反复检查确认，非常容易出错。我们在观察下面的两个状况，我们会发现 采用静态路由来维护路由表真的很不方便。案例一，假设第三号办公室需要增加一个网段，大家可以参考网络拓扑。分析的过程差不多，但是每一步的路由器上面就必须分别增加一笔第三号办公室的新网段。我这里用路由器一来说明，我们必须先检查目前有的路由表，得知缺少的新网段，然后透过静态路由命令来加入这一笔。事实上，路由器二也必须完成相同的检查和确认。如果这样还不够让人感到苦恼，我再加入一个状况。案例二，二号办公室要改换网段地址。相同的分析之后，我们发现我们必须修改所有路由器上面跟二号网段相关的所有路由表的内容。我同样用路由器一来说明，我们必须先检查目前有的路由表，得知变更了的网段路由表内容，然后透过静态路由命令来移除旧的，加入新的这一笔路由表。当然，路由器三也必须完成相同的路由表检查和编辑，我这里就不另外展示。因此，如果我们只能使用静态路由这个工具，将会很不方便，没有弹性。更糟糕的是，路由表并不会随着网段地址改变而自动调整。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当然是有的。加入路由表方法二，使用动态路由协定。我们就挑选 OSPF 协定来展示动态路由协定的优势。我们会发现 OSPF 协定的启动、设定命令，每一部路由器都完全一样。我们不需要来回检查确认其他路由器的地址。我们甚至于可以用剪贴的方式一口气设定完全部的路由器。我们输入完成之后，接下来只需要等待协定的交谈结果，让路由器自动帮我们将正确的路由表内容准备好。数秒钟后，目前的路由表内容已经是完全正确的。透过动态路由协定，是不是简单很多呢？同时，前面所提到的两个案例，动态路由协定甚至于会帮助我们自动更新路由表的内容。案例一，我们的确必须透过命令告知路由器三新增加这个网段。除此之外，其他设定全部不需要改变，路由表自动更新完成。案例二，我们甚至于不需要修改任何原有的设定。因此，前面的两个场景，我们同样使用 OSPF 的时候，我们几乎不需要跟动增加设定，路由表就会自动调整过来。动态路由协定可以帮助我们自动找到正确的路由表内容。更棒的是，当网路拓扑改变，路由表的内容也会自动更新。同时，动态路由协定的命令通常行数、字数 都会比较少。所以我们必须花时间去学习类似于 OSPF 这类型的自动化的动态路由协定，来帮助我们用最少的命令让路由器自动去探索拓扑调整路由表的内容。 One more thing， 只需要透过少数几行的命令就可以让路由器自动维护完全正确的路由表内容，确保办公室网络的连通性，是不是既省力效果也很让人满意呢？如果喜欢以上的内容，请订阅 Cisco 学习资讯分享的 YouTube 频道。事实上，我们还可以从其他的观察角度出发，来增加我们网络服务的品质，例如断线自动修复和网络远端管理，我还没有讨论到，我将放在未来的影片中。欢迎大家开启画面左方的影片链接，里面有更多的Cisco学习资讯分享的影片哦。